啊，即系我哋读第四章嘅。 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因以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纵容许多师傅，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作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因为我已被奠制，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准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唔该，读呢度先。咁呢度第一节至到第八节咧，我头先喺开头同大家介绍过，就系最主要基保罗教训提摩太，或者系教训我哋咧，去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点样去生活？要立定志向，点样去承受、成全翻，或者系天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责任，应该点样去做？咁同埋喺第六節到到尾咧，佢就開始話俾佢聽，講翻佢自己嗰個感受啦。佢知道自己離世嘅時期已經緊，即係就嚟俾人殺頭噶啦，就嚟為主殉道。咁但係呢幾節其實俾我哋最重要嘅一個反省就話，保錄喺呢度寫咧就好大膽咁寫到話：這場好仗我已經打完，這場賽跑我已經跑到終點。这信仰我已经保持，这句我已经保持。那我们反省一下，如果我们想一下 imagine， 如果就是天主，不要说自己死了，现在未死，大家都未死，生下我，如果明天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那你可不可以够胆说我们的信仰已经保持了？这个是很重要，不要说做得好不好，保罗就讲他打了场好仗，乜嘢都做得好，最重要是保持到他的信仰。那我们苦心自问，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天，我们最重要面对耶稣基督、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保持到？保持的信仰的意义不是说我信，是我信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还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保持到我们过去的生活，是保持到我们的信仰。那这里呢，我想我们正保罗中途所说几句说话呢，我们去反省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如果做到呢，就好像保罗中途那么开心，有一个保证，就是天主的冠冕已经为了准备，就是说我们的将来永恒的生命呢就得到喜乐。如果保持不到呢，那就大鑊了，熟啲就 靠你同我祈禱啦，喺煉獄嗰度。 冇得祈啦，嗰時基督已經嚟臨，依家係最後一樣啦，冇得祈啦。 咁如果基督早啲嚟，咪可以保持多啲 所以咧，我覺得就話，其實每次睇保羅嘅書信咧，即係如果我哋細心去咀嚼佢所講嘅，佢每講嗰啲嘢咧，其實好大膽咁講出嚟。即係我哋自己，如果真係苦心自問，我哋可唔可以哇咁夠膽咁講？你唔使喺我面前答，你係自己要同天主答嘅時候，你自己靜落嚟諗下。哇！如果真係咁嘅時候，我保持到我嘅信仰。如果係得嘅，哇咁就恭喜你咯；唔得嘅，我哋大家咪一齊努力。就嚟就死神期啦。咁我哋應該點樣？點樣啦？好，我们再看详细小说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四节，这里其实很容易明白。第一节，我在天主和他审判生死者基督面前，指着他 的顯現和我們的國懇求你。知道他顯現的和他的國是指什麼？知道他顯現和他的國懇求你。這個是指都沒有反應的。是。我們看第前第六章十四節。前書我們都講過了。有類似的意思。第六章第十四節，務要保守這訓令，不受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這是指什麼？第二次來的，就是天主的救恩的滿全。他是指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天主的國現在已經來臨了，在末世，但是未曾滿全。本全就話耶穌基督第二次嚟臨嘅時候咧，去將生者死者審判，將我哋咧帶翻去天下。咁即係話我哋咧有個望得望住，保祿指就話我哋有我哋嘅希望，就係耶穌基督嘅救恩本全嘅時候咧，同你講呢幾句説話，懇求你。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話俾帝母得一個更大嘅保證。佢務要宣講真道。唔好去順境，不唔論順境逆境啦，總要堅持不變，以百般嘅忍耐同埋各樣嘅教訓去反駁駁斥佢權面。呢度好容易明啦。咁因為你有咁嘅信德，有咁嘅望德，有咁嘅將來，有咁嘅想報之道咧，咁你而家無論受咩，無論順境逆境咧，你都要去可以去咁做。佢因為時候到嘅時候，那時人咧係如果唔接受健全道理。反因以朵發養，順從自己，曾經為自己聚攏許多師傅，且掩耳不聽真理，偏去聽那無稽的傳說。咁呢度係指嗰啲人咧，係耳朵發養，好似我哋咩啊？我哋發耳痕，咁即係話根本唔理係好定係醜，總之就係。好聽，聽得順意咧就接受，唔順意嘅咧就唔接受。呢啲咧就係因為而家當時時末世嘅時期咧，耶穌基督已經講，曾經講過，每日好多啲假教師有好多啲異端出嚟。咁呢班咁嘅人咧，一路會喺度咁樣。咁如果我哋能夠要保持正道咧，呢度嗰個中途就勸勉或者係鼓勵，得唔得？你要去。全正道，去將呢啲咁嘅異端咧，去將呢啲信從異端嘅人咧，去召攬翻翻嚟，去歸順翻呢個正，歸依翻呢個正道。佢指你咧，在一切事務上要謹慎，忍受苦難，係作傳揚福音嘅工作，完成你嘅職務。因為咧，我已被奠制，我離世嘅時期咧已經近。咁呢度咧話俾。低保得聽咧，就話我已經電世，即係話佢已經為耶穌基督咧去流呢個血，呢個即係話佢知道自己就嚟點啊殉道。我離世嘅時候咧已經將近，我哋好似喺腓立白書都保羅已經講過呢個同一個類似説話，腓立白書第二章第十七節啦。章第七節，有冇問題啊？第十七節，即使我應在你們信德的祭祀同埋供獻上奠我的血咧，我也喜歡，且與你們眾位一同喜歡。咁即係話，保羅咧一早啦，已經喺佢哋白書講過，為咗你哋嘅信德咧，即係話我為咗耶穌基督嘅真道咧，就算不惜流血咧，佢都唔單止不以為恥啦，係以此為開心歡喜。咁喺度你再提翻咧，就話而家咧，我已被奠制，我離世嘅時期已經咧，即係話我就嚟知道自己就嚟為主殉道啦。 咁頭先第七節到第八節同大家分享過啦，對呢場好仗我已經跑完，我保持到我信仰。咁呢度咧係我哋要反省嘅。咁開始第九節啦，Esther 同佢讀埋好嘛？第九節至到尾。 要管制到我这里来，德玛斯因外言石起离弃我，便得撒洛离去了，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尼索去了，达尔马提亚只有老家和我在一起。你要搭着马尔谷同你一起来，因为他有用的。至于提希柯，我派他到阿弗所去了。我留在特洛阿卡尔婆家中的那件外衣，还有我那几卷书，尤其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人你也要加以勒提防，因为他的力反我初次果防时，没有人再离弃了我，言天绝不归罪于他们，但是着急在我左右，坚固了福音的宣讲，藉着我而完成，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当荣归于他，于无穷无细、无穷细之细。阿门。请问候普利斯加、阿维拉和奥乃色弗洛一家，亚勒斯托仍留在格林多，特洛菲摩因患病，我将他留在马勒，求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欧伯、欧布罗、普登、里洛、克鲁迪亚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愿主你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好，咁有第九节至到尾啦，保罗就讲关于佢当时嘅现状啊，佢身边嘅信众啊。所發生的事，咁呢度咧提到好多嘅人名，有啲人名咧喺以前嘅書信或者中文書都提過，有啲人名咧就完全喺呢度先提嘅啫。咁無論如何，我哋所理解、我哋所要知嘅咧，就係想明白嘅。保羅喺呢度所寫嘅咧，就表達到佢咧，佢知道就已經離世啦。咁佢想啊，大牧等咧快啲嚟，去交代佢應該要做嘅嘢。咁我哋喺第九節嗰個第一開始咧，我睇到啦，佢話你要趕快嚟到我呢度啊，即係我就死噶啦，你速速嚟啊，嚟遲啲啊睇唔到我噶啊。佢德馬斯咧因愛現世咧而離棄到我到德撒羅嚟去。咁點解咁急切嘅報大無端嚟咧？唔單單止我哋睇到保羅當時個心情，唔單止知道自己就死咧，想見下佢心愛嘅徒弟咧，好可能咧就話。他身邊的人有些人開始嚇 住， 有些人咧開始離棄嘅，好似德馬斯。呢、這個德馬斯咧喺保羅其他書信都有提過喎。德馬斯，咁呢個就所謂離愛現世，現世係指咩？仲應該明白，世界係指咩嘢？魔鬼嘅世界。所以就耶穌基督講：如果你跟隨佢嘅咧，世界必會反對你。咁世界係指魔鬼嘅世界。咁呢度係指咩？德馬斯係恩愛現世，就中意享樂啊，中意依自己嘅意願行。佢可能咧驚啊！德馬斯當時時因為陪住保羅一齊離婚，陪住保羅嘅喺坐監嘅，但可能見到保羅就死，可能驚連累自己啊，怕啦。咁咧，哎，不如散水先啦，走得快好世界。咁其他啦，克勒斯克咧就去咗加拉大，帝铎就去咗达尔马提亚。咁呢啲咧就系后边所提嗰两个，可能系保罗派佢哋去传教啊，或者派佢哋去其他地方。咁即系变咗佢越嚟越啦，孤独，冇人陪。咁所以佢仲个心，我哋睇。睇翻保罗嘅心境，仲更加想得唔得快啲嚟？佢净系得路加同我一齐，得翻阿路加，路加就可能就系同保罗一齐喺中途大使度传教嘅路加啦，都系路加福音个作者啊，中途大使个作者啦，好可能系。咁我就要带埋马尔谷一齐嚟叫啊，叫得唔得？马尔谷好可能就系马尔谷福音个作者啦，但呢啲未经冇乜考证。他因為咧職務上咧為我係有用，講馬爾谷喺職務上，即係話喺傳教方面有用。咁但係繼續睇落去咧就好得意啦。 他至于提希安，我派了他阿弗所，但是我留了在特洛柯卡尔婆家中的那件外衣，你来时无必要给我带上。还有那几卷书，尤其那些羊皮卷，叫帝洛德带去，无啦啦突然间就讲，喂，你记得你带回那件衣服和那些羊皮书。那那些解经学家就说，那件衣服代表什么呢？那件衣服可能就说，当时是保罗有些猜测，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很鬼笨，白晒冷天，他挂着现金的无缝的衣服，其实都是讲笑。那我大多数的解经学家都比喻就说，衫呢就是保护身体，一件羊皮书就说可能是指啲古钞卷，是指圣言，是指灵。咁即系衫咧对肉体系重要，而书咧羊皮卷咧系对我哋灵魂，我哋个精神上系重要。咁换句说话咧，好多教学家倾向于解就话，点解保罗讲突然讲衫同埋讲羊皮卷要带嚟咧？即系换句说话讲，我哋想含义就话我哋嘅生活，身为基督徒嘅生活咧，唔单单只喺肉体上、身体上咧系需要知噶。在灵魂上我们精神上都需要滋养，他现在坐在家，他都是需要这样样去支持他去做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解经学家都倾向于这样解，这样解，但是究竟是不是呢，就见仁见智，我都接受是这样解，没可能突然间因为其他的可啟的呢就沒有講他留件外衣是怎樣怎樣情形。那其他第十四節的那個銅像亞歷山大呢，使我受了很多苦，主於將照他所行的報應會報應他。這個亞歷山大很可能就是在其他書信第前的第一章第十節所提到的人，那個呢是我們看看第前第一章第二十節呢，他都提過亞歷山大要離棄他，不要理他的。我們看看前幾頁第一章第二十節那裡，其中有看到了沒有，其中有伊密勒約，前幾頁中第二十節看不到，其中有伊密勒約和亞歷山大，我已把他們交給撒旦，为叫他的学习不再涉足。咁呢度再提呢个人咧，就话呢个人可能做咗好多嘢，或者系令佢受咗好多唔好嘅影响，即系话离弃呢个天主嘅道。佢话主将照他所行嘅报会报应佢。呢度咧系提几个人，提咩？提有啲人咧系真真正正为主嘅道咧去宣扬，去派遣咗去做做嘢。有一啲咧就因为佢怕死離棄了他，這是講當時保錄自己的身處的境。他說這人呢你都要加以提防，因為他極力反抗我們的道理。在我那第十六節裡都講出他自己的苦況、那個、境況。他說我在初次過堂的時候沒有人在我身邊，眾人都離棄了我，願天主不歸罪於他們。呢度睇到咧，保罗所讲到当时是佢个境况，亦都佢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咧，系点啊？宽恕嗰啲人，唔好降罪嗰啲人，佢话佢就系无知嘅。咁睇下保罗几嘅生活或者佢所言所行咧，系真系可以成行到天主耶稣基督嘅旨意。咁耶稣基督教咩？就爱你个仇人，为你个仇人祈祷。咁呢度喺保罗嚟讲，虽然呢啲人我过堂嘅时候，即系受审嘅时候，初次受审嘅时候，冇人喺度，全部走晒，但系咧，完全转唔会归于佢哋，系为佢哋祈祷，为佢哋求情。咁呢个咁嘅精神，即系我哋值得我哋去学咯，我哋去奉行咯。佢话但系主咧，佢喺我左右坚固咗我使福音嘅宣讲，直至我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咧都能够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嚟。 咁保禄中徒好知道自己嘅身份啦。佢天主所召叫佢召选佢咧，就系为咗咩？为外邦人嘅传福音。如果冇保禄咧，我哋系外邦人，我哋咧系冇机会或者冇咁嘅机会咧去承受到天主嘅恩宠。咁保禄咧好知道佢自己做乜，咁佢亦都。重新在第十七節 B 那裡都說，詩那裡說，亦都從詩之口中被救出。詩之口不是，這個只是形容詞，只形容是危難。他有什麼危難？他當他傳教，我們看回報中途第一次、第二次傳教時，有經過很多不同的危難，亦都是天主亦都是保存回他教出來。但是直至到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亦都要使我安全进入天上的国。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的信德很重要，不单单只在现世为主去作证的时候天主会保存，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看我们安全进入天主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于无穷世之世，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德，就算现世要为主殉道，我们都是会很安然地进入天主的国。咁跟着就是问安置后词，请问候普尼斯加阿桂拉。咁呢度就记唔记得喺中途大使都提过呢两夫妇去帮接待保禄。阿勒斯托亦都留咗喺格林多。特洛斐摩因患病，我將家留在愛特洛。這些呢都在中途大使的羅馬人書提過，這些人名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這裡只不過是說回當時的境況。在冬天你要趕快在冬天以前來到羅歐布羅普登里洛克羅亞，和所有兄弟都問候你，願主你的生命同在。這幾句問候的歌，咁其實最臨尾都好啦，保禄都加佢啦。喂，冬天自然好，好快嚟。咁呢樣咧，唔單單只係話想盡快見到帝摩德，亦都擔心佢咧。如果遲咧，因為冬天以前嘅旅途咧，唔係咁容易去做旅行。咁所以雖然想見，一方面亦都擔心咧，帝摩德個安全。咁即係話表達到保禄同帝摩德嗰個愛念啦。那個愛就是有幾深，所以在其實在第四章後面那半部就不是那麼很多神學或者教訓在裡面，最主要就講到他在當時時的個境況是怎樣的。 帶出了很多人呢，那些人呢就有些是離棄了他，有些人呢是仍然都保持了信德，亦都保持跟他一起，好像路加其他的幾個人一樣。OK， 咁成個第四章最重要咧，就係比較重要啲，我哋要學習咧，就係第一節至到第八節嗰度，我哋咧點樣去以保禄為榜樣去生活，點樣去保存翻我哋自己嘅信德，我哋嘅信仰，等我哋能夠面對天主嘅國顯現的時候，我們能夠很無愧大膽去說我們的信仰能夠保存。那必然有什麼分享？因為我抄了那件衣服，那裡我抄了很久都抄不到特別的解釋。 講到那件衣服，其實我就是在抄著，就想大家看一看在出谷記出谷記第22章，22章25節，就是111頁嗰度，181。佢若說你拿了人的外堂作抵押，日落以前应归还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盖身的外堂。如果没有他，他等同睡觉呢？咁圣经里边其实， 我哋睇聖經嘅時候，睇無論睇新約，特別睇新約咧，有時都要留意翻，即係嗰啲字嘅概念咧，就係喺舊約裏邊有咩含義？因為就算保羅中途寫好多次都引翻舊約啊嘛，咁佢個思想咧一樣會係同嗰啲有關嘅。咁喺呢度反映出即係保羅除咗佢孤單孤獨感之外咧，知道自己就快翻去天主啊天父嗰度之外咧。咁其實佢都生活上有即係一個基本嘅需要都冇啊，都欠缺喺個監獄裏邊。所以件衫為佢係咪好重要咧？某程度上係唯一嘅一樣嘢嚟嘅啊。因為而家話古阿當時提過就話冬天就快到啦。咁一方面就係、是叫呢個大摩德快啲嚟，因為冬天可能個旅程不便。但其實另一樣嘢亦都係反映一樣嘢，冬天嚟連即係行件衫都冇，暖都冇，咁即係更有一個更加有需要，即係兩方面都可以反映到嗰、那個保羅中途生活個狀況係點樣咯。咁第二點想分享嘅就係、是、保羅某程度上咧，我哋話保羅其實又係好謙遜又得，又係好驕傲又得。但我覺得，就算講驕傲呢個字眼嚇，或者自誇咧，我覺得好值得佢誇了喎，因為佢實際係做咗、實踐咗。咁佢將話咪話16節嗰度咪話過堂嘅時候冇人喺我身邊啊，眾人都離棄咗我，願天主冇歸罪佢哋咧。咁就係都講咗話，即係佢嘅表現係愛嗰啲就算離棄嘅人啊，因為基督嘅教導，其實佢喺度。都實踐緊基督所做嘅嘢，因為耶穌死嘅時候點啊？寬恕啲人咧，求天父啦，求天主寬恕佢，佢唔知做乜嘢係咪？咁咧其實佢嘅生活就真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見證，佢再一次將基督嘅生活喺佢嘅生活裏邊彰顯出嚟咯。 即係正話，當明講咗咧，因為最後咧就係《保羅書信》裏面最後咧一篇，即係最後咧嘅最後寫作，即差唔多等於佢，即可以佢遺囑差唔多咁樣樣啦。咁我會覺得佢臨死之前咧，即係我哋都感覺到佢嗰種即係好似啲人個個都走啦，咁或者有啲部分佢派佢啦。咁其實佢係即係有種即係好孤單、好淒涼，好似耶穌基督臨死之前嗰種感覺係咁樣樣，即係話佢即係為主鬆動，用佢血嚟奠祭。但係佢死嘅之前，即係佢知自己咁嘅後果之後，但係佢臨死之前，佢都會即係好似即係真係一個實踐耶穌基督嘅即係信望愛嗰樣咯。即係我哋喺第16至到第18嗰度，我自己都睇到啦。嗱，佢話即係。正話 Peter 講啦，佢即係有個愛德就係話即係寬恕，即係即係嗰啲人離棄佢，或者佢得罪咗佢嗰啲人，佢都寬恕佢。咁但係佢仍然有個信德，因為佢話佢知道好似17節，佢話因為主佢喺我左右堅固咗我咁樣。同時佢亦有一個信德，就係使到我安全咁進入佢天上嘅國咁。所以我會覺得睇到佢真係一個真係正正式式即係一個即係實踐耶穌基督。即 係 有齊嘅信望愛三德咯，我會咁睇咯， 每次睇準備保羅嘅書信啊，每次同大家分享，即係自己亦都好好嘅，就係俾自己一個反省。啊，唔係想話希望可以做到達到保羅中途咁啊，但係起碼俾自己一個反省。啊，如果我遇到咁嘅嘢，我有冇咁嘅面啊？咁嘅膽量，好似保羅中途咁講，有邊啲去做唔做？佢喺度咁教訓嗰啲人，現世嗰啲人咁，其實好多樣我自己唔十樣裏邊，可能有三四樣都督正我哋嘅，最少督正我哋。咁啊，我哋自己點樣去生活，點樣去反省？咁其實同大家分享嘅咪，我成日想帶出嘅信息係最重要就係我哋要反省。要祈禱，然後要去增加我哋嘅信德，去實踐，即係一個係個循環，一路要不斷咁做，反省、求寬恕，然後再去實踐，反省、求寬恕，再實踐，咁先每一步咧，每一日咧，所謂我哋個口頭禪就係今日 比昨日好一啲，亦都希望明日咧比今日好一啲。即每一日都有少少進步。如果唔係我哋每一日都唔去反省，唔去求寬恕，唔去求力量，我哋冇辦法去再一路一路喺我哋所謂成聖嘅路去跟前。咁呢啲咁嘅聚會咧，係幫我哋懶咗，唔記得啦。呢啲聚會咧，幫我哋帶翻我哋翻嚟。希望咧，經過啲聚會咧，我哋就真真正正有機會俾我哋再重新反省，重新將我哋將行錯咗嘅路啊，或者行遠咗嘅路嚟正道遠咗少少嘅時候，再帶翻嚟。冇咗呢啲聚會咧，可能就越行越遠，越行越遠。咁所以有好多時，唔單單指你哋，我相信包括我自己都覺得好多時啊，好沉，嗰度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收工上得差唔多，唔單單止你哋，我自己都有可能有個感覺。但係當你要真真正去咀嚼去分享就，呢啲聚會唔單單只去聽重複重複嘅嘢，冇錯係好沉。但係你諗下你自己，你又自己咪又係重複重複犯翻咁嘅錯。如果我哋自己唔係重複重複去一路咁去犯翻嘅錯，我哋唔需要重複重複去聽保羅書信，聽專注嘅福音。咁所以保羅喺保羅福音保羅書信喺第五章裏講，我哋點樣先能夠對抗現世所有啲假教師啊，所有唔好嘅現象，係靠聖言。咁如果我哋唔讀聖言，唔去接觸聖言嘅時候咧，就將會越行越遠。呢個係對我哋其實好重要。所以雖然覺得悶，覺得好似好沉，我都會開要堅持自己啊！我要嚟同大家分享，我要聽呢啲嘢。我希望大家有同一個咁嘅心態。冇錯，係好多時聽得太多咧，需要覺得好沉咧，需要一個逼。但嗰個逼唔係代表你唔去接觸聖言，因為你冇咗呢樣嘢咧，如果你唔咁樣提醒我哋咧。佢重複重複提醒我哋，我哋好容易就行歪咗我哋嘅路，越行越遠咧，就唔知道自己嗰個位置去到邊。當你一聽翻啲嘢，如果你係真真正正去咀嚼去諗就，啊，原來我過去嗰個星期或者嗰個月嗰幾個月，我係做咗咁多都唔妥當嘅嘢。咁聽完之後咧，好似當頭棒喝咧，我哋又翻嚟，翻天主行翻天主嗰度。咁我哋人就係要靠我，尤其是我自己，係靠呢啲咁樣去支持我行我信仰嘅路。咁冇咗呢樣嘢，可能我越行越遠。咁我嚇，亦都用翻相同嘅心態去睇呢啲咁嘅聚會。哦，講得太多太沉。 嗱，頭先你嗰個第四章嗰個第一節嗰處個顯現同埋國嗰度，我聽唔到。 天主佢话佢指著佢显现，同埋佢个国系指耶稣基督个救恩嘅满全。救恩嘅满全系几时咧？就系、是、啦，天主嘅国嘅满全就系耶稣基督第二次嚟临嘅时候。 系啊，咁显现咧， 将来耶稣基督已经显现咗嚟临咗啦嘛。如果讲佢个国度。的滿全咧係指耶穌基督再次嚟臨嘅時候，咁呢個係我哋所希望每一個基督徒所望到嘅就係咩？所希望就係耶穌基督嘅國度滿全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去得到我哋嘅咩真正嘅救恩滿全嘅救恩，唔係話而家我哋救恩得唔到，但係未曾一個 complete， 個 complete 就係話。当我们去到天主返返天主的身边、 即是我写低了已经是来临了但是仍然需要满全是这样的意思 可以这么说 Already Not yet Not yet Not complete yet